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 八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呢，非时不可，我们编辑部来了一辆应该算大个的试驾车哈。 嗯，看上去孔武有力。 嚯，这车也太宽了。嗯，据说这车有1.82米的宽是吗？ 一米九， 一米九二宽， 同级最宽的一个车身。 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吧，不卖关子了。来到我们编辑部的是哈弗的 H7 顶配车型。 这台车呢，厂家定位是轿跑型的中型 SUV。这么看的话，它符合中型 SUV 的大小。 确实，从刚才下来我们一看，这车第一显著特点就是非常的宽，然后呢，它的车身也比较长。看了一下它的轴距，大概有2.85米，也是同级当中最长的一个，可以说都快跨级了。 咱们先说说这外观吧，简单两句，然后咱们听众朋友回头可以看我们今天微信发的推送，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看看这车长成什么样子。整体感觉这个车就是宽，然后见棱见角的，外边看起来很大气。 对，前脸有一个镀铬的一个中网，看上去还是挺精致的，中间是哈佛的那个 logo。 从斜侧45度看，我的感觉就是它在这个腰线上它有一个刻意的往上提升，两边突出的这个线条能够提升一些就是私密性。 我发现这轮胎可挺帅的，这得有19寸吧， 看上去不小。来，我们看看它这个标配的是什么品牌的轮胎啊。啊，是普利司通的动力侠，这个还是挺厚道的，255/45/20，这是20寸的轮圈。 哦，我还看小了是吗？ 对对对，这条胎市场价也得在1200块钱以上。 嗯，好家伙。好，我们来看看车的后边啊。 尾部其实跟其他就是哈佛品牌的区别并不是太大，但是它有一个这个好像更宽，更往外凸一点的这个尾翼，这个设计的就像一个小帽檐的那个感觉。从侧面看，它就是起到了一个就视觉上有一个稍微压低的那种感觉，挺动感的。还有那个鲨鱼鳍的那个天线。 好，说了这么多外面呢，整体外观还是咱们听众朋友你去看我们今天发的照片吧。然后我们现在进到车里边去看一下，看看车的内饰做的怎么样。 一进来呢，我们先看到了是一个淡蓝色的氛围灯，是环抱式的设计，这个还是挺漂亮的。红城着车了，然后中央大屏幕上出的是哈佛的一个悬浮的一个 logo， 也挺漂亮的。 来看看车的整个的一个豪华感。其实前两天呢，我已经提这个试驾车的时候，我就偷偷的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发到了这个媒体的朋友圈里面啊，让大家去猜个车，然后也给之前的同学们也猜个车，就发了一张比较相对来说模糊的照片吧，大家猜起来都比较麻烦，都有猜宝马的，有猜奔驰的，有猜奥迪的。就是通过照片来看的话，这台车看起来的豪华度还是有的。你看我们现在能够手机能触及到的地方全都是软质的包裹，座椅是真皮的。 就是我们现在在车里边的感觉，就是这台车的一个内饰设计还是很用心的。举个例子，它的这种首先在视觉上，中控台一次是向驾驶员稍微有一个倾斜，这样呢也是在跟一些大品牌在学习，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驾驶员对整个信息车辆信息的一个操作和掌握。然后它这个你看凸出来的这个就是环抱式的这种这个中控前面的这一条过渡的很自然，但是上面这个仿木纹的贴片啊，我建议这个能不用还是不用，这个让会把这个车的内饰显老。嗯，我觉得年轻的消费者可能对这个不是特喜欢，不过这可以换。 这台车的屏幕其实是挺好的，你看它能支持触屏。 请说指令。 打开驾驶员座椅通风。 正在打开驾驶位座椅通风。 你看刚才我就是触及到了屏幕上的一个声控按钮，然后它就把我座椅通风打开了。更有趣的是吧，我这个排挡杆的后边这块有一个这样的旋钮，就是当你胳膊够不着屏幕的时候

转弯看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弯道的照明补偿，这个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配置。 就我在开这个车的时候啊，我发现它右手边的好多的辅助驾驶模式还是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的。你看啊，首先有启停的开关，哦，这个可以省油，对吧？然后还有一个自动驻车，哎，你看是不是？我觉得可以缓解到很多女生的这个倒车不足的一个情况。哦，我还把这个自动驻车关闭啊，然后还有这个坡道缓降，是吧？ 陡坡缓降 啊，陡坡缓降。然后另外呢，还有右手边还有这个直接的摄像头的一个提示，是360度的，就你不倒车的时候，比如说你在一个堵车的路面上或者周边的情况你摸不准，你就可以把这个点开，这个是特别方便的。然后再就是驾驶模式切换，有运动模式、经济模式和普通模式的切换。经济模式我觉得很符合日常城市的驾驶，运动模式呢那个劲儿上来还真是有点挺猛的。嗯，另外你看这还有一个，这是车道辅助系统，可以调成关闭，也可以调成报警，也可以调成辅助保持模式。哎呦，后面来车了啊，我这得给人让一下路。然后还没介绍完，然后它还有这个并线辅助功能。你看现在车的后视镜的旁边里边这块吧，有两个灯，如果说我的左侧或右侧在我并线的时候，我打灯的时候如果有车的话，它就滴滴滴响警报你，这样我觉得安全系数还是挺高的。另外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老车，你那边有，现在把你的手伸到你座椅调节的那边，找没找到一个圆，中间有个钮，按下去，有没有感觉到后背？哎，按摩座椅这个功能简直了，是堵车的时候我非常享受的一个功能。 这个，哎，力度好像第一下感觉稍微有点大，接下来感觉还挺好，它在你的脊椎的这个位置上，腰部往上，还不错。 这个东西还可以调节，你还可以第一档和第二档。 哦，还有能调节档位是吧？ 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在配置上，哈弗的 H7 真是用心也到了。我们这款车的配置是顶配，应该是16万多这个价钱，但是综合来看，这么高的配置的话，豪华车可能上了很贵的价钱了吧。 对，如果是一个这个配置下来，如果是合资品牌的话，应该在25万左右吧。 嗯， 25-26万。哎，我突然又发现了一个老板键 啊。对，你这边才有吗？我这，对不起，我这边没有。 这是个老板键，这个还是对后排乘客又有青睐有加了啊。对，还有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它这个全景天窗，这个是哈弗 H7 的一个，也算是一个天分项吧。因为在这种主流这个 SUV 上面，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配置了全景天窗。我们看到这个哈弗 H7 全景天窗的面积还是非常大的，它是可以把前半段完全打开，这样的话如果是带着全家或者朋友去野外郊游的话，这个非常棒。 现在全景天窗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的车型它不支持的开启，这样能够设计成开启的，我觉得哈弗还是用心的。配置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大家也能够想得到啊，真的是已经是武装到牙齿了。一会儿呢，我们出去再开一圈，把车停稳了，给大家描述一下驾驶感受，因为开车的时候说话真的是不太安全的。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接下来我给大家公布通关密码。今天的通关密码是一汽大众带回家，大家记住了吗？今天的通关密码是一汽大众带回家。参与我们喊福利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快车道公众微信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对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语音，喊出今天的通关密码一汽大众带回家。记住要用普通话哟，喊一次没有获奖没有关系，多喊几次，相信自己一定会获奖的。另外感谢一汽大众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大家赶紧去喊吧。 宁等一分不想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邓仰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14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非是不可，欢迎回来。哎呀，开一大圈，我们两个开了能够大概一个小时吧。 嗯，这一个小时对这个哈佛 H7 又有了深刻的了解。 我们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行驶的路段，有地下车库、地上车库，然后还有城市拥堵路面，城市高速环路、城市辅路，还有没有人烟的这种半封闭式测试道路，因为我们需要测一下这辆车的加速和刹车的效果嘛，是不是？综合来说，这台 2.0T 的发动机那还是真是很有劲儿的。如果说非要让我形容的话，那就是憨厚有劲。 啊，这个车就像刚才洪生说的似的，这台发动机在急加速的时候的初段还是挺暴躁的，就是挺有推背感的，但它会稍微的有一个小小的延迟在里边，大概停那么个一秒多一点，然后这种绵绵不断的这种动力才会就是出来。 对，第一毕竟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嘛，然后这款车整个的调教和倾向的方式我觉得还是像城市路面多一点。 SUV 你要真的开得太运动的话，你自己都会害怕。 从这个发动机我感觉它的调校上来看，它保留了它的这个运动的功底，但同时呢它也是兼顾着日常一个驾驶这种平顺的感受。可以看出来哈佛还是想两者都有兼顾，我既有劲儿保证这个动力的同时呢，又不失这个操控性、舒适性和操控性。 嗯，这台车的变速箱呢是双离合变速箱，但这台变速箱的整个的换挡的这个顿挫感，我觉得还是很低很低很低的，尤其是从二档到六档，基本你感觉不到换挡。然后另外，如果你切到手动模式的话，它的降档的速度还有它转速的补充，这个还是相对积极的，有助于它提升这辆车的运动感的这种方向。再来呢，就得说说这辆车的悬挂了。老车，这悬挂你满意吗？ 总体来说还可以吧，也可能是跟这个新车就车比较新有关系，还是挺硬的，就是大家都明白的这个悬挂的这个形容，就挺硬的。过减速带，过一个沟和坎儿的时候，感觉这个悬挂的反馈还是非常直接。怎么说呢？如果从我的来这个驾驶习惯来说，我还是喜欢稍微硬一点的。要像那种特别忽悠忽悠那种颠的，我倒反倒觉得支撑性又不够了。 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因为刚才开车的时候，我特意去找了几个井盖去压。这个特别欠，但是为什么这么做呢？我想看看它整个在马路上过井盖的一个状态。我看大概有2厘米那么深的一个小井盖吧。我过去的时候，其实在车上的感觉不是很明显，就证明这台车的悬挂在过滤一些很小的一些细碎的这些路面的这些颠簸的时候，它是自己有设定的。那么像减速带这样比较高的，那么这台车又可以给你一个回馈，所以我觉得在悬架调教上，哈佛真的是正经八百用心了。据说这辆车的整个的设计团队，包括的调教团队，有涵盖有宝马、大众、丰田的很多工程师。我相信这些工程师的智慧也真的是体现在这台车辆上了。另外呢，我们关注这台车的资料，国人选车很注重一个车辆的刚性。那哈佛这台车的全身的高强度钢的使用率达到了68%，将近70%。再配合上像第九代的这些博世的 ESP 的系统，包括紧急制动系统，包括防侧翻系统，包括坡道辅助系统，包括牵引力控制系统，这一系列的系统，大家就不用担心哈佛的这个整个的安全性。另外呢，包括 CNCAP 的五星碰撞，哈佛 H7 也是拿出了一个很高的分数。所以说在安全方面，主动安全、被动安全，我觉得哈佛都是做到了一个极致。 洪生说了那个一些个车身刚性啊这些，我呢从细节上跟大家分享一些啊，就是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它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是这个副驾驶的这个前面这个手套箱，它这个打开的阻尼感非常好，而且呢里面都有植绒，有质感，不像打开就是一个很生硬的塑料壳子。我注意到这个手套箱它的非常深，里边的储物能力肯定是可以的，而且里边是带有空调出风口的，里面有凉风，哎，这个夏天出去可以放两瓶饮料啊， 这个不错。然后呢，它这个主副驾驶前面的这个遮阳板打开之后的化妆镜呢，都是带小灯的，这个对女士啊，这个还是很有帮助的。 嗯，老车最后来做个总结吧。 总结就是，我觉得这个车首先从它的价位上来看，我们还是不能脱离价格来看这个车。从它的价位上来看，它的做工、配置啊、动力还有乘坐空间的整体表现，我是挺满意的。我相信开过之后，很多朋友开过这个车之后呢，他也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至于说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它会有哪些不足啊，或者一些还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为试驾车我们在手里拿的时间还比较短，还没有那么深入的来寻找到。环顾一下，我唯一的一个稍微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这个方向盘有点圈，有点太细了，手感并不是那么饱满，这个是我觉得稍微就是这个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这个方向盘这个配色啊，这个它用的全都是跟这个整体内饰完全一样的一个颜色，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稍加区分，比如说用点黑色深色在里面。 但综合来说，还是老车那句话，看什么不能脱离价格，就这个钱值了，我觉得不光是值，得算超值，就是你享受到的东西绝对比这个价钱要高。好吧，今天非驰不可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哈弗的 H7， 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你有相关的问题通过微信继续向我们来发送，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对了，今天我们一定会给大家推送一组照片，也就是关于哈弗 H7 的，记得观看哦，真的很漂亮。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